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埋收睇呢一百城寨大时代。咁啊，三明哥，我哋又见面啦， 系又见面啦， 好快一个礼拜啊嘛， 好快。 上两集咧，我哋就提过啦，就是、关于一啲香港嘅怀旧嘅铺头啦，哇咁，另外仲有好经典嘅喺影楼啊，即系二楼上面先至有嘅影楼啦，影一啲个人照啦， 全家福， 全家福 系 啊，真系历历在目啊， 冇错。 唉，小弟都讲出你有啲惭愧，净系影过一张半张全家福啫，系啦。即系可能个年代又唔同啦， 唔同啊，同埋凑够一家人咧，嗰阵时容易啲， 真系啊！ 近年咧要凑够一家人影张相咧，食餐饭咧，开始都难啦，因为大家好忙。 你讲得啱啊， 各有各忙， 冇错，各有各忙啊。咁好啦，咁今集我哋讲讲细路仔嘅时候、最开心嘅过时过节系咩呢？我相信都离唔开过年啊，过年因为 大节嚟噶嘛， 大节啦，有新衫着啦，另外有利是豆啦，系啦，咁日头就系拜年，夜晚我相信咧有一个就必经嘅节目啦，必经嘅节目系咩？睇场午夜场。 是贺岁片。 贺岁片啊。 是可贺佢先。 可贺冇错。嗱贺岁片其实都有个定义嘅。通常都系喜剧片啦。咁另外仲有呢最尾就系一个圆满嘅大结局。咁可以话系喜剧个贺岁片嘅定义啦。记得当年如果创先河抄返啲资料呢应该都系摩登保镖、啊。 摩登保镖经典啦、 啊。系系。 Sam 佢用偶像嚟㗎嘛。 真系。我都鍾意佢。 嗱即系我最印象最深呢摩登保镖呢、即系呢个贺岁片啦嗰场戏犀利啦。 系。 即系成套戏咧，就以合和中心咧呢个为目标嘅。 冇错， 当年嘅香港最高嘅建筑物啦，因为64层啊，应该系啊。咁啊，哇，嗰个咩金柳玉衣嗰件宝物咧，就要靠阿 Sam 呢个香港版嘅007，就点样去偷龙转凤啊咁样。哇，真系几好睇嘅嗰次真系。 咁啊，另外仲有就许冠文咧，就做呢个啊当年嘅保安啊头啦，开咗保安公，即系佢保安公司就系冯翠凡嘅啊太子爷嘅，咁佢又负责做阿头喺度 train 佢哋。 冇错， 系啦，咁啊，许冠英坐喺度刀口镜啊，他时啊极力自入，哇，嗰阵时真系笑到碌地啊， 笑飞，同埋一场帮只鸡按摩， 系啊系啊， 系啦，白沙嗰个， 系 啊，就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又系 啱啊啱啊，贺岁片咁啊，临尾又好感人啦，因为唔见咗笔钱，咁啊，许冠文用佢嘅退休金，我嚟顶翻，就唔使许冠英坐监咁样嘅。 其实嗰阵时嘅戏咧，真系好有人情味， 系， 即系同埋啲戏唔系净系官能刺激啊，即系睇到佢又好开心，但系临尾咧又有啲。即係好有正面嘅意義喺度嘅，即 係 我覺得睇完之後咧，即係睇完場戲，哇！出嚟嗰下咧，好有啲得著嘅， 啱啱 係啦，唔係得到笑完就算咯，啊！即係我覺得學話齋，可能啊許冠文中意話笑中有淚，或者淚中有笑，咁啊完全符合嘅， 係冇錯，同埋好反映當年嘅年代啦， 冇錯， 嚇、啊，真係唉、經典嘅電影啦，係啦，嗱，我哋又唔係什麼講咩電影啦、不過始終都要提嘅，咁啊其後。即系呢个许氏兄弟嘅贺岁片出，跟住落嚟咧，咁其他公司亦都有啦。咁啊，阿 Sam 佢哋啊拆档啦，即系唔系拆档，可以话许冠文都半退休啦。咁变咗许氏兄弟就大家各自揾食，好咁啊 Sam 就加入咗新艺城啦，就最佳拍档系列啦。 系啦，哇，真系又系好睇，即系叮当吓， 系 啊，即系又好多，即系我觉得佢哋嗰个。好聪明，嗰新艺城啱啱冇戏啦，咁觉得其实每一年咧，佢哋档期咧系要攞呢个档期嘅。你知呢个贺岁片新年档期咧，基本上第一好难攞，系咪先？二嚟咧，你基本上咧亦都一个试水，即系试水深 嘅水温， 系啦，试水温睇啲观众中唔中意。咁嗰阵时咧，我就好记得咧，我哋咧嗰时我仲系细个啦吓，就通常阿表哥，阿表哥咧，有一个大表哥咧就好好嘅，经常咧就带我睇贺岁片同埋睇戏嘅，一过年先。至見到佢噶嘛，咁通常話喂，陣間同你去睇場賀歲片，開心下過一年。咁啊，表哥請嗰陣時，表哥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咁啊帶我睇賀歲片。咁嗰時最大嘅感覺就係、哇！一嚟人頭湧湧啦，即係你知嗰時其實香港人咧，即係啱啱經歷咗呢、這個啱啱經濟起飛，又已經其實80年代已經起飛得好好啊，已經係個經濟好蓬勃啦。咁同埋大家都揾到錢啦。咁啊，我哋嗰時仲學生哥冇錢咧，就黐住表哥去睇賀歲片，咁好開心喎，真係。同埋咧。我唔知啊阿通，你有冇试过即系以前睇戏咧？其实唔系就睇戏咁简单。其实咧，嗱，第一当然识阿女仔啦，梗要同阿女朋友嗰时未有嘅吓，好纯情嘅，嗰时跟表哥去嘅啫，仲细僆仔。但咧最中意一样嘢咧，就系喺入场之前， 就去买嘢食。 哦， 咁通常喺啲旧嘅传统旧戏院嘅门口咧，都有啲位置啲街边咧，就有街边档车仔档嘅。 啊， 咁啊，有啲好经典嘅食品，你有冇食过啲好特别嘅嘢先？ 系有啦，嗱，我印象最深刻就系烏日鱿鱼啦，吓、 啊， 因为呢啲好似净系戏院门口至有嘅，我记得，其他都好难揾到噶啦。 嗱、啊，烏日鱿鱼啦，吓、 啊， 有啲。同埋呢个借 借 啊，嗰、那个批借嗰个叔咧就好劲嘅，通常咧就系啲借咧就霎叔嘅，霎霎声嘅，睇佢表演就多嘅吓。 系啊系 系。咁另外有冇食嗰只即系好似啊，好似橙色嘅鸡翼啊，鸡肾嗰啲啊？ 有有有 啊，嗰只老 老尾啊， 老尾啊 吓。系 啊系啊。即系其实基本上咧。就真係佢好犀利嘅，唔知點解啲嘢橙色我好鍾意嘅，唔知點解啲腸啊、啲雞腳嗰啲咧、嗰啲雞翼啊，同埋啲腎 又唔會點擔心，喂， 唔會擔心㗎， 驚唔驚啊？食唔食得？ 我唔知食完之後會唔會肚痛，定係我嘴會變咗橙色又唔覺嘅喎。其實就好好食嘅喎。 係 咁啊，即係攞住碌蔗入去咬住蔗嚟睇賀歲片咧。 係 即係呢種回憶咧，我覺得即係好難同下一代講嘅。即係突然間同個僆仔講，喂，以前咬住碌蔗，喂，點可以喺戲院食咁食嘢法㗎？同埋帶嘢入去戲院。食嘅喎，冇而家戲院唔俾你帶外面啲嘢食入去噶嘛， 啱啊啱啊， 係咪先？咁你仲要咬住碌蔗入去喎， 係 嗱，同埋咧睇賀歲片咧，除咗真係開心心啦，過年有感覺啦，啲戲好睇之外咧，其實咧有啲過程上面咧、哦，我唔知點解咧，梗係都有啲唔開心嘅。 係，咦？例如咧？ 嗱，嗰陣時咧，應該戲院咧就未曾禁煙嘅。 哦， 咁啊未禁煙時候咧。真系个个烟雾弥漫，嗰间戏院咧，我好入咗间，即系唔知入咗间烟，出晒烟噶， 咁啊， 吓斜流烟管咁样，咁前面嗰人咧，除咗成班都煲紧烟咧，后生仔咧，哇，斜流啲烟都遮住睇戏咁样嘅，嗱、啊，一个唔觉意，场戏好精彩，一个大笑位， 系 一嘢俾人掹咗嚟嘅。即係佢硬喎，佢哋通常好啲浪腳嘅，唔知點解以前咧啲位都唔係窄啦，梗係啲啲朋友仔咧又中意浪起只腳睇戲嘅，好則咧就冇乜事，突然間一興奮上嚟咧，一腳踹埋嚟咧，我成個人彈起咁滯，即係爆曬粗咁滯，啊就冇辦法，個個都咁樣樣，咁你硬我硬，硬你啦，冇錯。 同埋就你講開啲咧睇戲咧，就成日都聽到一啲名貴嘅打火機嘅聲嘅，叮叮叮咁樣啊，冇 辦法啦，個個都播下煙又要威啊嘛， 冇錯啊，啲大哥又。掉下烟头啊，咁样啦。 啊，同埋一样嘢咧，我试过咧，嗱、哦，大家知道有间九龙东区嗰间好著名嘅戏院，就专做二轮戏嘅。 哦 ，OK OK，、 啊、叫丽宫戏院， 系冇错， 唔系碧丽宫啊，碧丽宫喺铜锣湾嗰间咧， 好高档嘅， 好高档咧，我都仲去过几次嘅吓，有印象中，因为我记得嗰张凳真系好靓， 哦， 红色嘅丝绒，啊，又高枕， 个人都 high 好舒服嘅，即系去到 high class， 一个转弯，去唔到碧丽宫啦，就去丽宫啦，睇二轮戏， 争个字啫， 争个字啫。但系好唔同嘅格调，好唔同嘅嗱。但系呢间戏院咧好巴闭喎， 哦， 全香港应该最大 系。 如果冇记错咧，系3000个座位 嘅。哇，犀利啊！ 系啦，因为我住新蒲岗嘅，咁、 嗯、 所以我咧呢个系基本上我嘅地标嚟噶啦，我经常去噶啦。咁啊，二轮戏紧要，第一地方够大，嗰、 嗯 那个佢分超等啦、特等啦。同埋再分噶， 系 即系有楼上楼下嘅，同埋嗰个荧光幕咧，真系好大 银幕啊， 好大我都唔知几大啊，个阔银幕真系，其实最得意一样嘢咧，佢满座真得人惊， 系 即系3000个位嘛，3000人如果一涌出嚟嗰下咧，哇嗰段路啊， 真系 真系好似好兴奋噶，即系好虚撼噶，啲人呜冲出嚟，即系走唔切噶，咁但系好快散晒，有 嘢 得意啊，咁啊。我最印象最记得咧，就嗰个我试嗰次唔知睇套，应该系《夺宝奇兵》第二集定乜嘢啦？ 夏利顺福， 夏利顺福演啲 Anna Jones 啊，咁落嚟边揈下揈下好睇啊！ 好型！ 哇，嗰套戏系满座，咁啊焗住睇前座，咁前座咧前到点咧？头嗰两行噶啦，咁。出事啦！原来发觉咧，你平时睇开超等后等好平，因为太平咧，你10蚊计8蚊都有超等睇噶啦，吓好抵睇嘅。咁但系你焗住睇前座头嗰两排咧，好麻烦啦。即系点解咧？即系太阔啦，银幕阔到你啦。我睇完套戏之后咧，头晕噶，因为你头咧系偏住咁睇， 左左右右咁样， 系啊， 卧高啊。 咁呢样嘢先出事吓。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话斋。佢咧好多时啲广告未开场前咧有啲广告啊， 系 啲广告咧 系有人讲嘢嘅，同埋系定照，系好似啲幻灯片咁样嘅， 吓、啊 okay, 啊，即系放幅相咁样， 讲 下嘢咁样、 啊。可能我见过咧，直头有啲广告咧系卖紧时钟酒店嘅， 系啊，系 啊, 啊， 记住上嚟我啲电动原创， 记得双人浴缸， 哇，双人浴缸设备一流，冷气设备点点点，最搞笑咧系嗰张是拉片咧，有两条胶纸黐住嘅， 哦， 因为佢系可能烂咗咧，就整条透明胶纸黐住，成条胶纸出晒嘅， 即系等于我哋睇翻啲预场片都有咁啊。情况见到久唔久见到一打咧交叉啦，其实就嗰个飞得唔耐嘅，或者嗰架纸佢又冇可能走咗鸡啦，就会走埋出嚟啦。咁另外啲胶纸痕啦，就驳埋啲飞林啦。 系啦，同埋咧，头先即系翻转头啦，头先讲开即系呢个丽宫戏院啦，即系好犀利做二轮戏。咁、但系又翻翻去我贺岁片啦。 哦 ，OK， 啊，贺岁片头先讲一样嘢，就要嚟试水噶嘛。 系啊， 即系话睇观众受唔受到戏、 嗯， 基本上睇票房决定性噶。基本上如果睇完嗰个反应好好嘅话，咁大家拍晒手掌好开心出嚟啦，咁可能个片商啊、导演制片咧，都可能其中一场咧一定坐喺度嘅，匿埋坐一二角睇下啲观众反应嘅。嗱，有个唔好嘅做法就系有啲朋友仔咧，就有个即系通常啲院商或者啲戏院商咧，第一件事咧就检查下，即系套戏完咗之后，除咗评论套戏好唔好睇，同埋睇啲观众啊好多笑位啊、拍手掌啊、好兴奋之外咧，如果万一个场戏多人柴台， 系 嗰套戏多人嘘啊，或者有啲反应， 会点样啊？ 完咗之后，啲院商一定检查下啲座椅啊。 哦， 即系点解咧？ 睇咗啲座椅系 大部分咧，好容易俾人戒凳仔 啊！系啊系 啊, 啊！我啲 friend 咧就通常有抽好大抽锁匙嘅， 走我哋 嗰啲锁匙咧，就除咗开门之外咧，就系俾佢哋决定性 啦，戒凳用噶啦， 戒凳用噶啦！一哇套戏唔掂啊，觉得俾人哋揾笨啊，一嘢唔觉意咧，临嚟场前咧就戒凳噶啦。咁、所以呢个咧，当然系一个唔好嘅做法啦，亦都违法啦。咁但系亦都系一个指标嚟嘅，即系令到知道咦套戏第一有冇人嘘啊，有冇人 系 冇反应。或者唔好反应之后将凳赔嘅，知唔知啊？如果 捉到， 即系捉到见到咁多，唔系嗰赔啊， 系 捉唔到噶啦，已经都走咗噶啦，系个院商可能要赔翻俾嗰个电影院个人嘅料，因为佢啲戒烂张凳，因为你套戏嘛， 片商要俾翻钱， 系啊，可能开场前检查晒啲凳冇新嘅冇事，套戏完咗之后俾人戒烂咗几张，咁你就要赔噶， 咁就要赔啊！得呢个就当年嘅年代啦，不过而家真系千祈唔好制啊！ 千祈唔好制啊！ 以前都应该唔好制噶，因为啲刑事罪行啊，以前嘅年代唔同咁讲啫。咁另外你提到啦，唉，好怀念嗰啲大嗰啲戏院。嗱，我以前细个咧，我又最记得嘅海运百乐就两间大戏院噶啦，系啊，咁啊套套杰作嘅口号都系咁讲噶。咁如果过尖沙咀去海运睇场戏咧，好开心噶啦， 同埋有卡士啊， 有卡士啊，全部都系啲名片啦，各样啦， 西片多， 啱啊，西片多啦。另外呢个百乐啦，系啦，即系铜锣湾大坑维园嗰度啦，后嗰度啦，咁而家拆咗变咗商业大厦啦，应该。咁另外仲有翡翠明珠铜锣湾，嗱而家都有，不过好似系变咗迷你戏院啦，变咗大商场啦，嗬，又唔同晒啦，所以而家真系拆晒嗰种味道啊，系啦，嗱，唔常我好记得嘅戏院以前咧。有入到戏院嗰度咧，实有一啲东西可以见到嘅，就系、是、咧个榜啊，唔知你有冇印象啦？ 嗬，系啦，榜 啫，我哋都揾咗张相，系啦，宝石戏院个榜，系啦，而家都可能有，不过纯粹系怀旧，即系逐俾人大家打下卡影下相嘅啫。但系以前啊，实有一个嘢嘅， 一定有噶啦，呢个基本上咧指定动作嚟噶啦， 啱啊， 同埋咧就。即系可能五毫子啦，我记得 系 个最初五毫变一蚊，一蚊变两蚊啦吓，即系最早平啊嘛，梗系。 冇错。 咁就通常就要嗰张卡就知道几多磅之外咧，反转后面咧就有句金句嘅， 系 话 有句做人嘅座右铭。 类近啦，可能话你或者好似你知命运咁啦，话你呢排会好好运啊，星座类似啦，几开心噶。 系。 即系其实基本上。冇乜 gimmick 噶，其实讲真的，但系你会觉得会 enjoy， 同埋咧，我中意咧个榜上面嗰个圆圈，你企上嗰下咧，企到要企定嘅，唔好即刻入钱嘅， 冇错冇错。 跟住咧嗰阵，即系个圈咧转到定咗啦，跟住咧就入钱去，里面个盏灯会斩嘅，叮一声嘅， 叮跟住就印张， 跟住印张卡出嚟呕出嚟，跟住你就攞张啊，原来咧我有百五磅，跟住咧后面哇金句又醒你两句咁样，都几好噶。 咩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咁上下， 几好噶。听佢讲多，我听阿妈讲嘅，有时呢啲真系。 即系纯粹系真系走翻去年代啦，咁啊仲有当年嘅戏院咧，就全部都系画飞噶啦，嗬，大家仲记唔记得？ 画飞 系啦，一 张 纸系啦系啦，就喺画啦，系啦，而家就冇啦， 同埋有 number 噶嘛， 系啊有 number 啦， 有啲人专储 number 噶嘛， 系啊，嗱我哋视像见到啦，就系戏院里边嘅画飞嗰张嘢啦，咁啊而家我记得。 旺角近太即系太子嗰个豪华戏院，好似仲系，我唔敢肯定啊。 系， 仲有呢个保留呢个华妃 嘅，我仲系见到系啦。 哇， 嗰间咧现存嚟讲都算系古老噶啦， 古老啊，啊算系旧戏院。 你话如果真系讲翻我哋个年代啲戏院咧，都执得七七八八， 系啱、啊， 八八九九添啊，唔系七八八， 冇错， 好多都冇咗。即系头先讲开碧丽宫咁啦，头先即系讲开话，哇，又即系如果去到好去个卡士噶嘛，同人对啲 friend 话，喂，去边度睇戏啊？即 系 海运啊， 啊 或者去 系 啊百乐啊，即系去过，哇，去个碧丽宫睇戏，哇，睇咩？系西片啊，即系西片呢样嘢咧，其实呢两个字咧，其实而家梗系好普遍，系咪先？以前咧同人睇，哇，你识英文，系有字幕噶傻佬，啱系，喂，听得明噶，系好好睇。系噶，你 但系都零舍高级啲咁。 我唔知咧，可能即系电台旁边朋友咧，都有一套戏咧，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呢套戏应该打破全香港呢、這个，唔系卖咗咁简单啦，系影期最长嘅， 系 就应该叫做《时光倒流七十年》 啊。冇错冇错， 呢、這个 《真西摩尔》同埋《基斯道化》 系 嘛？啊，《基斯道化》嚟， 系啦， 系 哇，真系靓到绝啊！同埋首歌 系 嗰只音乐咧，即系浪漫到晕嘅。即系你谂下，其实呢套戏咧。如果就咁今时今日讲咧，个剧情咧就好鬼老土嘅，时光倒流吓、见到个靓女张相系几十年前，哦，翻去个年代同佢相恋， 系 其实几靓嘅嗰个古仔， 小就系回到未来啦， 系咯，即系其实都系嗰啲，但系就好睇，因为可能真系靓仔靓女啦，二嚟就好怀旧啊，嗰套戏唔知拍到咧有啲朦朦胧胧咁样嘅，同埋即系睇见嗰、那个。即系嗰首歌一出咧，加埋嗰个画面同埋男女主角一齐咧，就真系冇得输。 系啊，你讲得啱。 啊，啲人可以做咁长咧，我就唔知点解。 唔知点解影咗成年咯、 啊，佢成年喎，即系都系冇换画噶。即系讲开换画，又谂起，哎，我啲 friend 换画多过佢啦，系咪先？等到 我 又 换几次画，我 唔系咯，佢都唔落画嘅。 相识相识，诶，我又同你睇多次啦。 系 啊， 其实咧，亦都有一样嘢咧，小弟咧又中意睇二轮戏嘛，丽宫 系平啲哦。 几套嘅，比如夺宝奇兵一二三啊，或者系有几套都有续集噶嘛，回到未来啊， 冇错冇错， 都有唔同嘅女伴。 哇！ 我谂翻起都好开心， 犀利啊！ 但已经忘记晒边个啦， 系 我记得系唔同啫，都同学仔嚟嘅啫，冇乜嘢嘅 puppy love 嚟嘅啫。 系 咁，但系都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嚟嘅。即系你话咧，嗰阵时学生哥，俾唔起正价飞，可以用睇二轮戏嘅，平好多。咁一飞两睇，咁啊两个人可以睇到，咁抵好抵啊嘛！买条粟米啊，或者买碌蔗。通常同女朋友啊、女同学睇戏咧，就唔好。买借啦， 因为太过即系食相有啲异常， 系啊，同埋嚼嚼声又即系攣喺地下。其实讲真咧，以前睇戏或者真系几污糟嘅嗱，即系 黐落粒， 好话唔好听，成地黐落粒，佢根本抹唔切， 系 同埋啲借渣皮嗰啲咧，根本扫唔切，踩住有 啲清洁姐姐， 重要咧，啲人咧就冇即系冇乜公德心啊，好多时。将啲食完香口胶咧黐喺张凳度， 系啊， 哎呀大件事！我啱啱买完条新嘅牛仔裤，呢块事 过年嘅谂住威威地， 威威地一坐落去，哎中招啦， 忍 住，跟住摸手黐嘅香口胶，中咗晒招，咁真系冇办法啦，真系又系， 系 真系呢啲咪过年嘅嘢， 讲出好多呢个回忆啊， 回忆啊真系， 同埋头先啊提及过啦，即系华飞之后咧，咪有张戏票啦，有晒戏院名啊，分咗超等啊、特等啊咁样不同嘅个位啦， 同埋 话 同埋戴飞嗰个阿叔咧，通常好搞嘢嘅。通常我觉得佢哋咧，好似成日好似未瞓醒咁样，因为我哋长期黑暗黑暗嘅生活里面，因为佢开工由头喂熄灯嘅，同瞓觉冇分别。跟住咧，佢攞支电筒嘅，佢今日点唔系大位啊，照位啊， 系 你觉得啊？好电筒， 即系离远照俾你听边度啊？ 费事行入去啊，攞张飞俾佢，咁佢唔出声嘅，行到嗰、那个路口，跟住攞支电筒，嘟嘟。咁你自己就跟嗰个光嗰个打嗰两下咧，就走埋去， 就嗰度啦， 系就嗰度噶啦。通常都好准嘅，好少话错飞或者坐错位嘅，除非真系有时大意啲，错唔好意思，就会坐错人哋个位啦。咁、其实基本上咧就好顺利嘅，次次睇戏都 系啦，冇错冇错。但系而家你讲开大位就比较少喎，去到啲戏院嗱、通常而家啲戏院就比较细啦， 系啊。 就算你系大嘅院线，好似我成日就睇，我住佐敦嘅，咁啊成日去元芳睇嘅。元芳除咗两间系比较大，系嗱、除咗两间一同埋六，我冇记错大戏院咧，佢后边嗰啲系细嘅戏院。院仔嚟嘅 其实都冇乜人带位㗎。 唔需要㗎，太细嘛。 係呀，太细你自己对返 ABC 个座位咁、啊、坐低就算㗎啦。 同埋啲位阔落啲，通常係得门口咗个年轻嘅女仔或者男仔。 係搣下飞 我。即係指我一望呢边第三行。 係呀係呀，啱啱。 第四个位第五个位。係咁多啦。 好㗎啦，跟住。 唔会攞啲电筒出嚟㗎嘛。 冇呢啲歌仔。 嗰啲电筒我觉得好经典㗎，照一照咁。哇，好远都照到㗎，唔知咩啲电筒细支㗎。照一照，哇，照到成十几廿行嗰度。前面个后面廿个位，后面嗰两个。咁你自己行上去㗎啦。 你讲得好啱啊，新明哥。即系所谓嘅带位就唔系真系好似而家咁样带到你个座位话俾你听。B 两个啦，哥哥咁，佢离远就射出嚟。 射出嚟俾你。 你睇到就算，睇唔到有噶啦，你自己谂办法啦，咁样啦。唉，以前嘅年代真系全部都系开心回忆。 开心回忆系啊，虽然黐下香口胶啊，或者踩下啲蔗渣。咁但係都幾過癮嘅，諗返起都係。 係諗返到開心。咁另外仲有就係戲院裏面有小賣部嗰啲啦。係 啊，小賣部啦。 而家又冇㗎啦。 都係。 就變咗賣炮谷。 其實炮谷都好早有㗎。 係好早有。 其實你印象中我記得我哋個年代食爆谷都係早，但係都係唔好捨得食。同埋覺得呢好似唔係好啱口味。 係。 即係始終都係嗰碌粟米啊，嗰碌蔗啊， 始終都係最正、 或者啲鹹脆花生啊，嗰啲過癮啲咯。你咬住爆谷好似就係，但係咧又咁講，同埋咧老一齊成班 friend 去咧係嗰啲。如果真係同親女仔去咧、就都係唔好食嗰啲， 唔好食嗰啲， 都係爆谷。佢話要乜就乜。 係，同埋最緊要睇恐怖片哦。哎呀，唔使驚，我照顧你啦。 啊，嗰啲經典啦，而家又冇可能啦。即係而家個個都好受嗰樣嘢。但係以前真係你要即係話齋睇恐怖片，不過賀歲片都冇個恐怖片嘅，通常都大團圓結局。 冇錯冇錯，都開 心 心 嘅都係。 係啦，今日講翻日頭活動。咁日頭啊，之前節目開始前都講過啦。咁啊，細路仔鬥利是就最開心啦，係啦。當年嘅拜年同而家分别都好大喎，系咪啊？ 当年拜年呢，其实我觉得差唔多，但系即系比如啲 周边嘢， 周边嘢又唔同啦，送年嘅礼品又唔同啦。咁啊，我最记得当年我哋啲穷等人家咧，就冇话啲即系有啲富贵亲戚嘅，较为有钱啲嗰啲，我哋又唔够胆拜年咧，你知俾人哋嫌我哋穷啊，系咪先？咁又唔知送咩俾人哋，你知唔好意思噶嘛。咁啊，通常最简单。买包橙，咁嗰包橙呢而家真係唔会买包橙上去㗎，好核突㗎嘛，咪先。即係点样买饼都有饼嘅。咁如果嗰包橙呢，如果大家冇 有印象呢，就应该系嗰隻一个纸皮袋、就大概十个八个橙到啦，可以买到。跟住呢就金山甜橙仲叫做啊新奇士啊，即係你唔好买新你唔买新奇士，人哋觉得你低装 㗎。 咁跟住呢 孤寒 係啦，跟住接完个口即係喺三个档呢、就会有张粉红色嘅纸。 係、啦、 送礼佳品 系啦，送礼佳品， 跟住贴落嚟一个搵绑翻条带啊，跟住就抽住啊， 系， 跟住去到人哋话，今日第一件事恭喜发财，哎，少少心意咁样，嗱、咁就呢包橙啦，即系呢包一包橙啊，呢包橙紧要嘅， 系， 咁另一样咧，除咗橙之外咧，都冇送蕉噶嘛，送橙紧要啲嘅，咁啦，另一样嘢就啲糖果啦，咁、啊，你来老嘢唔系个个买噶嘛，有时都唔系啦。去国货公司，啊买下啲平少少嘅， 可能大白兔糖啊， 嗰只 OK 嘅，即系我哋一般穷等人家咧，送盒呢啲就冇问题嘅。咁、如果基本上花加朱古力啊，就叫贵价嘢啦，或者瑞士糖啦， 冇错， 咁嗰啲就较为，哇呢度好多， 系啊呢度好多啊，喺网上咪搵到一幅图片啊，就是、当年我哋咧就细个嘅时候，拜年嗰啲糖果啦，系啦、另外金杯朱古力啦，麦提沙啦，呢啲都系属于贵价嘢， 贵价嘢嚟噶啦。同埋嗰时咧，就超市啊，都唔系兴得好耐，都一段时间啦、 要去士多办馆， 办馆多。嗱，如果比如去一啲长辈啲嘅， 系 嗱呢啲都唔得噶， 哦， 呢啲都系下架嘢，又、觉得你嚟到屋企拜年， 系 嗱，如果屋企有啲嗰个朋友 或者 亲戚有老人家男性啊，咁点都买翻支酒上去， 哦系， 哇嗰、那个破费咯，嗱有一轮咧就好兴养命酒啊， 哦 ，OK 吓养命酒。咁就 OK 啊，女士好鍾意，我觉得知道啊。咁啊都受欢迎嘅，有时。咁啊男士呢就应该系送返支送返支咩呢 ?VSOP 啊，白兰地 嗰啲。 白兰地多。因为是兴白兰地未兴 红酒嘅。咁送白兰地。咁啊当然白兰地都嗰时相对嚟讲都唔系平㗎。咁、人头马嗱、有得你 讲啦，签出讲个经典啦， 系 人头马一开， 好事渐来， 咁啊送翻支人头马，即系应晒景啦，过年过节，咁啊啲一叔父见到，哇咁破费啊，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只手就揦咗啦身，就攞咗入房嘅，咁嗱嗱。咁通常我哋啲僆仔去到啊，即係博個回報啦。 冇錯， 阿媽出咗隻雞，我都攞翻少少回贈啦，回贈嘅利是。 利是啦。 咁當即拆你唔好拆㗎嘛，唔禮貌㗎嘛，待住先，同埋咧喺硬嘢軟嘢。 冇錯冇錯， 你真係嗰下真係其實即係要博㗎咋，即係你去到見到，喂，我媽都買唔少嘢啦，應該點咗軟嘢啦。唉，真係一埋嚟一遞手一攞一摸。哎呀，重手嘅， 系 一重手硬嘢，真系心都 心都实埋， 心都实埋，真系唔开心，但又唔可以做笑笑，多谢多谢啊嘛。 嗱，如果当年硬嘢咧，应该系嗰啲起晒角嘅八角嘅五蚊银啦， 五蚊啊，五蚊啊。 如果一蚊两蚊就好少俾嘅， 哇，大佬 太细风 啦，一蚊两蚊咧，我估通常咧屋企咧 打交啦， 过年咧应该系有财神到啊， 啱啊啱啊， 叮叮当嗱，财神到系个过年嘅嚟噶， 即系小朋友 叮当揿你钟仔。跟住就嚟到有僆仔兩通常兩三人組， 是是是 一個咧就收銀，攞住嗰個財神自己手寫，哇啲字有時寫得鬼突嘅歪曬嘅，財神到啊嘛，跟住一懟埋你門口，財神到啊，跟住後面嗰兩個舞獅叮叮當當啊，因為細只只獅頭，係俾佢啦，一蚊兩蚊，其實預咗門口就預咗一紮嘅，因為一晚都十個八個嘅，起碼都咁呢個依個頭先講過年其中之一嗱，咁啊話説回頭。即系头先讲紧嗰样嘢，就系嗰个硬嘢、软嘢、 硬嘢啦，系 啦。咁通常你自己唔好意思，我哋自己都俾软沙，即系青蟹啦， 青蟹啦，十蚊啦， 十蚊啦， 冇睇少 过 十蚊啦。 哇，十蚊嗰时好犀利噶，大佬， 睇场戏都系几蚊， 睇场戏几蚊啫，真系。 系啊， 即系买唔少嘢噶，十蚊鸡。咁锯个大家乐扒都系十零蚊啫嘛，好开心噶啦。有两封打孖上嘅，我即刻走去大家乐噶啦，系嘛？咁只系即系嗰阵时，其实真系。嗰、那个最开心系斗利是，但系除咗斗利是之外咧，去到其实讲真咧，僆仔嚟讲，即系过完嗰刻，即系攞完利是，其实即系戆居居嘅，坐喺度，佢啲大人系自己吹水， 吹水啊，打麻雀， 打麻雀，因为开到，哎呀，唔走住啦，不如开台麻雀打下啦，咁样啊，一年咁唔系见咁多次，咁我哋做乜鬼嘢咧？咁人哋真系攞个果盒出嚟噶啦，嗰啲唔知而家兴唔兴啊？以前真 系 好多，而家少啲，而家新年轻一代咧，可能。就算个果盒， 斩茶盒朱古力， 即系都算啦。哇，嗰果盒又都期待啊！ 系， 即系僆仔，即系嗰粒糖咧，唔好睇少，又系过瘾噶。打开个盒，嗱个全盒都系通常啲红 A， 或者啲 胶盒啊， 胶盒啦。早期啲七都用七做嗰啲盒嘅，嗰啲系再早一轮噶啦。 早啲系啦。 咁红 A 嗰只咁打开，红色金边咁样啲咧，咁样打开。哇，咁开，咁通常咧，传统家庭咧都系啲糖莲藕啊，瓜子啊， 黑银啦， 跟住就或者 糖冬瓜， 糖冬瓜啊，嗱，嗰啲我唔抠嘅，嗰啲真系你系老人家食嘅啫，点都有粒瑞士糖 啊， 瑞士糖或者花加朱古力， 冇错冇错， 啊，点都有呢啲嘅，啊，如果冇咧。系真系有 就 cheap 咗噶啦， 即系觉得冇乜瘾噶，即 系 觉得去人哋屋企，自己屋企唔舍得食咧，就想去人哋屋企食嘅。 系 啊，点知对家原来冇嘅，咁有啲失望啦。咁冇办法，因人哋啲咁嘅嘢咁冇计啦。咁去咗拜年咧，咁人哋拜完年，咁场要撩噶啦。咁你撩咁又要讲啊吉利吉祥说话要讲啦， 要一定要 临走都讲噶，临走你唔好以为入屋嗰下讲完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啊，呢个祝你家宅平安嗰啲咁简单啊。临走咧仲要讲一大轮噶，咁又哎呀唔送啊，有乜即系嗰时咧嗰、那个礼数咧，礼仪上咧就好 讲 好讲究嘅、 啊。 你唔系话喂我走啦，拜拜咁就走， 系啊， 送你出门口嘅。 啱啊，同埋啊，我细个嘅时候啊，咁去舅父都拜年啦，咁之前讲翻就一定买支洋酒俾佢， 系啊，头先嗰啲洋酒啦， 饮啲酒啦。咁另外好说话一定要讲啦，唔、 啊、 可以讲啲唔吉利啊，如果唔系真系屎梗嘅。特别最尾咧，我好记得嘅，阿妈上去即系临上去拜年前就吩咐定嘅、千祈唔好讲拜拜临尾，老人家就记嘅，讲再见咁样啦。 系啊，再见啦，系、就是、啊， 再见再见，下次上嚟探啦，千祈唔好拜年啊，拜拜。老人家好大吉利事噶嘛。 系啊，我上次一次濑嘢啦，好细个仲记得人哋嗰个长辈唔知几多代同堂，嗰、那个阿婆都讲紧、 哦，真系啊， 九十几埋紧一百嗰啲啊，咁我就一上去见到佢哋说话就长命百岁。 哎呀， 跟住佢，跟住佢，跟住佢。 出年系啦。哇，嗰下即系黑晒 ，dead air 啊，静晒。哎呀，咁就知道我唔识个僆仔，咁先十僆岁，十一二岁。咁去到见到老婆婆，通常都会讲话见啲长命百岁啊，好听噶啦， 好听。 点都99岁，咁样叫长命百岁都要出年。又系出事啊！呢啲，唉，所以有时呢啲嘢咧，唔可以话即系一理通百理明嘅，有啲嘢咧，嗰说话唔同场合咧就有唔同意思嘅，啊，咁呢啲咪濑晒嘢咯，就是、 出事啦， 出事啊！呢啲 系啦，嗱，同埋之前咧提过啦，喺午夜场咁啊，买条新嘅牛仔裤就香口胶啊， 系啊， 就系过年咧，其实以前个年代真系，唉，即系大家都系穷人家出身啦，都好清楚，系得过年先有套新衫， 过年套新衫又真系 冇办法，咁好话唔好听，你话去饮又嗰。套过年又嗰套， 唔系翻学都个套啊， 系 嗰件嗰件校服褛啊， 系 嗰件校褛咧，记住唔好钉死个牌啊，嗰、 哦 那个校章 ，OK 系北楼嚟噶， 系系系北楼 吓北楼嘅， 以前都未有魔术贴， 魔术贴未有北楼，咁基本上嗰件万用褛嚟嘅， 系 吓、啊、过年又系佢去冚又系佢， 系 翻学一定系佢啦，咁好用嘅， 啱 啊，嗰套嗰件我好中意大地牌嘅， 系 但好易唔啱着，因为高大得快，又唔够两年咧，又要啲袖咧缩到短到佢嚟呢个位，咁阿妈又话：哎呀，做乜事啊？阿妈唔啱着，冇理由缩水噶，着成年，我唔系缩水啊，系我又高咗啦咁样， 系 又要去帮衬。 系，我就好记得嘅，咁喺铜锣湾定湾仔咧，咁有一两间就卖一啲名贵嘅牛仔裤嘅， 系 咁，但系嗰阵时都好贵噶啦，几二三百蚊条已经不得了啦， 贵啊真系，大佬， 即系谂下大人都系搵个可能几千蚊、三四千蚊一个月都唔顶，你二三百蚊条真系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系啊，咁啊储好耐钱都买唔起嘅，咁啊成日同阿哥又问阿哥。 咩牌啊 ？Testwood 系啦 ，Testwood 啦 ，York 啦，嘅 Lee 啦，咁样 有一只叫喜乐， 系啊， 喜乐金属牌喺个裤后袋嘅角落口， 喜乐 HARA。Hera 系系系 嗰条裤紧要啊！ 我记得啊，因为有灰色噶嘛，啲同学仔有钱嗰啲咧，就买条喜乐牛仔裤我嚟做翻学裤咯。 系啊， 哇，嗰啲真系 哇，嗰几羡慕啊！ 几羡慕啊！谂都唔敢谂啊！ 去国服公司买嗰条扯裤嘅啫， 系啊，我哋着扯裤 真系会简单有阵时真系， 仲要掉晒脚啊！ 系啊，掉晒放极都掉啦。 系啊， 因为佢通常可以，如果长咧就买长啲噶嘛，阿妈通常跟住同你即系扯翻个裤脚，等你可以不停放啊嘛，放到冇得放点搞咧，系咪先？ 我仲记得，我仲记得嗰阵时咧，咁啊过年啦，买一对鞋嘅，嗰阵时都好出名嗰啲名牌鞋嚟嘅。咁我哥就唔好清楚呢啲价钱 嘅， 我唔记得系波鞋定咩 波鞋唔系皮鞋， 波鞋名牌嘅。咁我哥就唔好识啲价钱嘅，佢好朴素嘅，不嬲都悭俭。咁佢系唔知啦。咁但系阿哥嘅同学仔上咗嚟一睇到，哇！你细佬呢对鞋好贵噶，跟住我死火啦，大佬唔俾得阿哥知啊！ 呢个正正咧，其实系过年过节又系呢啲咁嘅场合。 系啊， 令到你个全身俾人检测一次，啲亲戚咧望一望你衣着，如果见到你咧即系着得几好或者名牌咧，嗰时开始名牌多啦嘛， 系啊，啱， 大家都已经有个特别嘅目光咧， 系 去审视你嗰个财政能力， 视乎 你。即系掂唔掂，捞得掂唔掂？ 冇错。 嗱，可能见到你， 又或者你平时咩人咁啊？ 系啦，哇！见你啲手表啊，烂鬼手表，哇！对波鞋啡色嘅，唔系白色变啡色，或者烂鬼唔知咩鞋啦，或者件衫咧，其实都唔系新衫嚟嘅，都系唔知点样整过咁啊，佢都睇你唔起嘅。 系啊， 但系开始咦，着名牌，老虎啊，都过年过节冲啊，大头鬼啊嘛，咁阿妈都话，唉，冇办法啦，我哋穷亲戚就真系点都要，但系唔好咁失礼人哋咁样。都俾你买到少少好嘢。头先你讲嗰啲咧，波鞋啊、牛仔裤嗰啲咧，嗱、以前唔俾着牛仔裤去人屋企拜年嘅。 哦，系咩咁样嘅？ 一定着得即系 市正，即系市正啲，特别老人家。 系啦，牛仔裤后屘后期而家俾着啦， 系即系好 casual 啦。 系啦，咁 casual 啫。咁但系牛仔裤都有分贵同平啊嘛。你以前知嘛？牛仔裤 cheap 嘢啊嘛。点解你牛仔裤哇几嚿水嘅成吓咁唔简单嘅喎？不得了喎！你话啊，做乜着牛仔裤上嚟拜年啊？哇，唔系啊，佢哋牛仔裤啊。600几蚊嘅，哇，咁鬼贵嘅，即系名牌、 啊， 哇，你波鞋好似几靓，400-500蚊噶，乜乜牌子啊，外国来佬嘢嚟噶，咦，又唔同啲，所以有时咧过年咧呢啲咁样嘅去拜年咧，某程度上咧，你唔去又唔得， 啱， 系咪啊？但阿爸阿妈叫到你又要焗住上，但系咧又唔可以失礼人哋，但系明知自己冇乜钱噶啦， 好头痕嘅， 好头痕嘅，有时即系我妈嗰啲。唔好话我哋啲僆仔啊，我妈都要装扮下噶嘛， 会啊会， 即系你话平时都不施水粉，块面白晒晒，系咁要搭两块红薄红当当， 又要梳下个发， 又梳下发咯，啊梳发又紧要啊，女士们睇都点翻个波浪纹啊，或者喷下发胶吹一吹， 啊、 即系去临过年前即系理发啦， 要整呢啲 洗头啊、梳发啊，女士们就电发，梗焗噶啦，阿妈一年都唔电一次嘅，嗰个季节 都要 破费噶啦， 同埋我记得得意喎！以前嗰啲即系就算屋企阿妈有几个卷发个胶圈嘅，即系就算可能迟咗好耐冇去整头发，自己都卷一卷佢瞓觉，扎住佢起身就靓啲咁样嘅喎。 系啊，好圆抽嘅啫。 吓冇错啦，啱啱啊，就咁啦，咁圆抽嗰只咁样嘅。 住睡衣都住卷住佢， 都要卷住佢嘅，咁啊变咗第日可能去街就会保持到啦 ，keep 到咁样咯。 其实通常嗰啲难 keep 啲嘅，你点都要去发型屋啊，咪去发型屋嗰啲理发店、 理发店啊， 女宾嘅， 系吹过头电 吹个波波出嚟嘅，咁你唔得吹翻个靓头咧，出嚟好似唔系好似正咁样嘅。男士如果早年我老豆嗰脱就梗系立住个靓嘅骑楼装啦，或者即系拉晒好似发哥咁样嗰种，即系梳晒落后面，即系基本系嗰啲嚟嘅。但系我哋僆仔基本上剪翻齐齐整整。干净净算啦。以前有一轮咧，我哋都兴好似好似温拿好兴长头发噶嘛。咁我哋好兴留长头发。通常咧，临过年前咧， 70年代 就俾阿妈就劝喻啦，初而劝喻，系而继而就被逼啦，即系剪头发。其实基本上，其实翻学俾人要剪噶啦，去到某个位都 冇错。 咁啊，翻去剪一剪咯。阿妈嗌到，同埋过年费事翻学都要见人噶，费事俾人哋记过啊，记少记咩啊，咁都要翻去梳翻个发嘅。咁头先话着得靓靓仔仔嗰啲预咗噶啦，通常咁有时真系去到人哋亲屋企见到人哋个女靓嘅，系、哎、好彩啫，都着得靓仔啲。人哋个啊，即系啱啱，诶、哎、你好，我系边个咁啊？表妹，阿疏堂表妹嗰啲，哇，咁啊冇人着得样衰衰去噶嘛，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话斋，我哋都有一套基本嘅礼仪啦，同埋大家嗰个年代都开始叫做生活好啲，但系当然唔系好特别有钱，但系都叫做搵到餐食。 系 咁，我哋其实生活上我哋好满意，好富足。基本上你话要比较人。地嘅冇得比嘅，但问题大家即系叫一年一度，譬如真系系过年你先会见咁多唔同嘅亲戚朋友噶嘛，咁透过呢个咁样嘅时节啊，好日子，咁大家诶倾下偈食下嘢，头先话睇下午夜场啊，喂。贺岁片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啊，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好简单，好简单嘅，唔系话复杂嘅，打下牌咁又有一日噶啦，系、啊、 以前嘅年代就系咁简单哦。咁大家可能后生嘅听到喂，买条名牌裤咁，好似好奢侈咁。咁大佬以前嘅年代一年一次、啊， 一年一次嘅咋， 真系嗰个时间买 着几年嘅条裤，唔系着贵啊，着几年啊，几年嘅条裤。 因为嗰阵时系讲紧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头啦，或者七十年代打后啦，即系经济开始好转，啲人由失业冇嘢。做咁啊，变咗爸爸妈妈都有固定嘅工作，嗬，系咁啊，自己又翻学啊，成啊各样 同埋可能有啲外快咧，我哋帮人补下习咧，我都会咁啊，有补习啊，帮下帮补下，咁啊，我自己叫做唔使下下都问阿妈攞钱，因为觉得自己都唔系好意思啊， 冇错， 即系阿妈唔系搵得多， 已经系一个即系妈咪都负担 住。系啊，咁如果你真系想有啲较为好啲嘅消费或者物件咧，你都要自己争取啦。咁争取当然可能真系帮人补习啊，咁样咁啊， 做暑期工咯， 做暑期工咯，简单咯。 之前我提过啦，做过酒楼啦，咁啊，另外工厂啦，系我就记得暑假嘅时候就做，咁啊变咗开学九月咧，咁啊买书簿费嗰阵时好贵噶。千蚊嗰阵时不得了，杀死人 噶啦！ 系啊，咁啊，妈咪又唔使出钱，佢好开心。 开心， 系我自己能够 好生性啊，觉得你 系啊， 其实啊，仔咁 生， 你自己你自己揾到翻嚟自己买，即系觉得你好生性咯，即系唔使下下问佢攞。 系， 同埋咧，你唔系使咗唔应该使地方嘛？你买书簿费、买书簿啊、买文具啊，咁嗰啲系应该要买嘅嘢嚟噶嘛？咁其实佢会觉得，即系嗰个。嗰阵时 好安慰啊， 好安慰啊，觉得哎呀大个仔啦，识自己为自己筹谋啦，唔使阿妈咁太担心啦，阿妈亦都减轻到负担。咁、我最印象最深，你做过咩暑期工啊？头先 我做过酒楼啦，同埋个工厂咯。 工厂啊，工厂我都做得多啊。工厂我就真系做过制衣厂咧。 哦，犀利、啊！ 即系担担抬抬都做。 系啊，啱啊，细个我哋啲男仔做噶。 系咁，我哋嗰阵时年轻力壮，又够冲劲咧，做呢啲啦。咁我又试过做售货员啦，帮人哋卖唱片、卖电器用品啦。 犀利、啊！ 几好玩噶，谂翻起都 好专业啊！ 哦，唔系好专业啫，都系个个嘅牌子啊！啊，呢个牌子德国牌啊，好靓噶，阿太，你睇下个三角箱好烫噶，诶，睇个冰格啊，好冻噶呢啲， 好靓噶，条胶边度啊，好襟用噶， 好襟用噶，唔怕烂噶。啊，你话山度唔俾睇下咁样， 嘭嘭声， 嘭嘭声，好 K 噶咁样，你买翻咧仲有优惠添，咁样卖平啲，即系以前系、即系有个咁样锻炼啦，同埋即系我哋都叫做经常接触好多唔同嘅人啊，咁变咗嚟讲，我哋即系叫做有啲磨练，有啲锻炼啦。咁但系我哋就觉得嗰阵时虽然话真系话唔系搵到咩钱，咁、但系个生活上其实都几安乐噶， 好开心，开心噶，虽然穷得嚟咯， 吓、穷得嚟开心噶都系。 同埋你讲得好好啦，即系个锻炼嘅自己，即系唔同而家哇，啲人成日都讲笑啊，喂、小朋友可能真系唔知西瓜系绿色噶，因为佢已经系工人姐姐切好晒俾佢红色啊，成日西瓜永远都系红色， 个、 西瓜个外表个皮绿色佢都唔知道， 佢都唔知道噶， 系啊， 所以我哋好幸福噶，我调翻转我觉得好幸福， 系 即系我哋起码对一啲。身边嘅事物呢我哋有一个认识同埋有一个我哋叫 common sense。即係我觉得呢样嘢紧要，因为你觉得有啲嘢唔系每样都合情合理㗎嘛。有啲嘢系唔合情唔合理，但係觉得以你理解嘅，同埋有啲嘢你会觉得会争取囉。我甚至乎即係我想去买条牛仔裤，咁我真系会自己搵自己方法，当然唔去大家劫舍去做啲违法行为啦。即係我哋真系去补习去做暑期工啊，甚至乎即系做一啲即系体力劳动嘅工作、去换取回报啊，翻嚟去买翻嚟。咁其实最深刻其实系真系唔希望屋企嘅负担。 系 呢、个亦都系我觉得屋企人对我哋其实唔系话希望你去做啲好专业嘅工作，将来起码你可以照顾到自己同埋自食其力。即系我妈好兴讲啲说话，你系自食其力噶啦，你要大个仔噶啦。唔知我十三四岁嘅妈已经同我讲呢啲嘢嘅，即系灌输咗呢个咁样嘅谂法。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哋嗰代人亦都有我哋自己嗰代人嘅一啲睇法啦，例如话即系对生活嘅一啲苦况啊。其实我觉得嗰种虽然嗰种苦咧，其实而家睇翻起咧，其实真系一种好宝贵嘅经验。 经验啦，同埋当年嘅价值观啊，各样啦， 系啊， 同而家就冇同，即系而家好多好浪费。好嘥噶，即系就算唔好话而家嘅年轻一代，我哋自己一代咧系，有时炒翻开啲柜啊，成买咗呢样衫未着过嘅，咁工资咁啊变咗又再买过，又或者原来有样咁嘅东西买咗都唔记得晒咯，咁样啊，即系太多物质，太多嘥啦，浪费一阵。 系啊，都白饭鱼踢到穿都仲着紧嘅， 系 左补右补咁，点解啊？补极都有得着噶，咁点解啲鞋啲嘢？即系有时佢哋讲笑，我哋成日有个笑话，你条内裤咧可以着四次，前后底。面都着得嘅，咁嗰啲冇咁讲啦，但系我觉得其实呢个调翻转系讲我哋较为节俭啲啦，甚至乎我哋惜物，即系珍惜物件嗰个价值。咁我哋即系嗰阵时系较为穷啲啦，咁所以嚟讲对物质上嘅嘢，我其实第一唔系要求特别高，但系起码可以用得到，同埋可以经常用完再用。咁、可以悭翻啲钱啊嘛， 冇错，系啦，嗱，望一望个钟咧，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今集好啦，同我哋回顾翻当年嘅电影啦、贺岁片啦、戏院嘅周边嘢点滴啦，咁啊，同埋过年咧，我哋大家儿时最难忘嘅嘢，咁啊，糖果剩啊各样啦，都一一都同大家讲述过啦，我哋下一集睇下咩新题目，再见大家啦，好唔好啊？ 好， 好，拜拜， 好，拜拜。